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这是一种爱，像我们的生命，就在一瞬间，璀璨如火焰，有100种语言，有1000种声音，全世界都听到这呼喊，这是我们的梦，一真实的梦，让每相拥，这是我们的梦，一个真实的梦，让每个人和每个心感到光明。有了杀戮，没有了偏见，只有一种爱，连接每颗心，有100种语言，有1000种声音，全世界都听到这呼喊，这是我们的梦，一个真实的梦，让每心紧相拥，这是我们的梦，一个真实的梦，让每个人和每颗心感到光荣。 早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汪峰，我们的梦啊。这首歌曲呢在早秀的出现几率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一般放汪峰的歌曲都是一起摇摆， 要炸一些把大家叫醒、 哎、是 但这首歌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它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十大金曲。 对了， 今天为什么要用这首歌曲来唤醒大家呢？今天是什么日子、 啊、今天到底什么日子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这有什么关子好卖？ 好像好大一个关子似的啊。来关注天气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3度。今天京城迎来了短暂的降雨的间歇期。白天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仅东部的地区有分散性的降雨。预计呢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体感会比较闷热，防暑降温这件事儿不可松懈。我觉得我们也是啊，就前两天每天出门还有点冷， 嗯， 也不能说冷吧，就反正就是。气温比较低一点哈， 但是、这个、 今天就防暑降温了哈， 湿度会很大，非常的闷热。另外呢，这段时间一直在提醒大家的，由于这个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 嗯、 所以近期还是不要前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对，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多云天气，东部可能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依然是多云天气，山区可能会有阵雨天气、 嗯、 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依然是95%。 对， 不过呢，你看阵雨之后的这个天空总是格外的美丽。昨天在朋友圈当中，就有好多朋友在晒这个雨后的这个晚霞，太漂亮了，就有拍出来粉色的，拍出来紫色的。 嗯、哦，昨天有晚霞这件事儿啊？ 对，一看你就是睡过去了。 不是，就是一看就不看朋友圈，然后在家里那个地方比较背光。 嗯， 哎呀，好毁啊！ 来，先给你秀一秀我们家的晚霞。 嗯，不错不错。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随手。如果能够记录到今天天空的颜色的话， 美景、嗯、 不妨给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啊？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飘摇的云，第二名是 Walker， 第三名红桃小 K， 第四名是鱼腩、嗯、第五名是飞鸟。 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 CZH， 第七名Percy Patty， 第八名是文文，第九名信仰爱情，第十名布兜 and 麦兜 and 布兜。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布兜麦兜碗的布兜 Percy Patty and Percy 布兜麦兜碗，他俩什么名字这都是啊。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嗯、 对， 刚刚说要卖个关子的 PD， 多大个关子呀啊！ 多大个关子，让大佐来解一解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东京奥运会将盛大开幕，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总归还是要开幕的。不知道在开幕会上会有哪些神奇的大物件，不过这几天的新闻啊，看得我真的有点不懂艺术。那今天呢，也来说一说你对于奥运会的期待，以及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奥运会开幕式瞬间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奥运会的期待，以及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奥运会开幕式瞬间吧。 这说奥运会呢 BGM 差评，今天不得放点教父呀？ We are hand in hand 不得放点教父呀？什么植物大战僵尸啊什么的、啊、 哎，不过我觉得大佐表达的这个观念应该是现在大家很多人心里的想法吧、 嗯、 因为这届奥运会实在是太特殊了， 一波三折哈。 嗯，从开始到现在应该没有一届奥运会是完全在场馆内没有观众且没有媒体的情况、 嗯、 并且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新闻，就是这届如果有记者采访运动员的环节的话，他们需要拿一个1米的长杆， 嗯， 因为要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嘛，嗯、 啊， 要遵守防疫政策，就是把话筒给你伸过去，有点像拍影视剧的时候就是收声的那种 感觉。不错不错，我发现了，我今天还有点，就是我一开始还稍有点疑虑，说今天这个话题静瑜会不会没得聊、嗯？现在发现全是社会新闻、啊。 哎呀，你又不是在聊足球，这可是聊奥运会啊。 好了，没问题啊，那一会儿我们慢慢聊，来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你对奥运会的期待，以及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奥运会的开幕式瞬间。 嗯， 毕竟在奥运会一般来说开幕的时候，开幕式的精彩演出。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哈！今天我们呢还有奖品来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嗯， 还有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和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不要忘记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先来感受一下13年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瞬间。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的桥村，为梦想建立信 家人。 多脍炙人口或者多耳熟能详就不用说了，但是我每次都就 focus 点是在莎拉布莱曼老师那句中文 最后那段 来吧朋友，就是他是有是 you， 嗯，很不错了已经。 哎，对对对， 哎，但是隔了这么久再听这首歌曲，脑海当中就只浮现出来两个字， 那什么？ 隽永。因为这真的 这么文绉绉吗？我以为什么经典呀？ 就是说实话，就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主题曲，说实话，大家心里是有一点打鼓的，因为我们通常印象当中的主题曲都是很宏大的、很鼓舞人心的，节奏很快的。 一会儿我们就会听到一个号称历史上最好听的 对 开幕式的主题曲。 然后听到了《我和你》的时候，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太淡了？但是在时隔13年回头去听，就还是觉得什么叫经典永不过时？ 对， 为什么说就是白色极简的话？可以保留的时间最长。 就我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纪录片，这是来自于张艺谋导演当时整个2008年奥运会创意团队整个的创意的一个过程啊，长达2年多之久。当时就说到了这一段，就是当时要定这段曲目的时候呢，团队当中其实有非常激烈的讨论啊，因为其实想选一首宏大叙事的歌曲，这是几乎是每个人这一瞬间的一个反应，但是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 让大家记住 从个体叙事到宏大当中，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哈。做出这样的决策，对对对对对，还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能够听到东京奥运会到底最后的这个开幕式当中的主题曲是什么，大家也比较期待了哈。 是的，今天奥运开幕日，虽然说奥运会的开幕式要到晚上才正式拉开它神秘的面纱， 对， 但在早上呢，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之前大家看过的这些奥运会，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奥运会的开幕式瞬间，也可以来提一提你对奥运会的期待。比如今天关于奥运那条热搜刷上了之后，我看到之后真的笑坏了。庞博说东京奥运， 庞博 啊，对，就是脱口秀演员，然后跳出来说东京奥运充满了悬念，因为太特殊了，所以这季好像一切东西都有变数一样。大家也都充满了期待。 哎，没错啊，这个大家呢，我刚才看到了，就是当然是2008年奥运会，很多人的都记忆犹新，尤其呢是在我们北京城来举办的哈。当然很多人呢其实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大脚印， 就是一个一个烟花大脚印过去，正好把中轴线走一遍哈。 从中轴线一直踩到了鸟巢的上空。 对， 你看每个人记忆的点不一样。Sophia S 他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当志愿者，看在电视上脚印的烟花一步一步往北走的时候，同时能在窗外看到它走过我的头顶，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永远难以忘怀，感觉我就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 是 太震撼了。同时要秀一下，当年的奥运会呢，也成就了我和我老公的缘分，我们因为奥运结识相爱，现在娃都已经四岁了 啊！哎，恭喜恭喜啊！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怀念这个奥运会当中的一些点火的瞬间，像六一说李宁手持火炬点燃祥云的画面。另外呢，潘金龙同学也说，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李宁这个轻功飞檐走壁，凌波微步，最终呢是点燃奥运火炬的那一刻。其实后来想想，他那个动作挺难的，就空中完全靠腰力来撑着，而且其实从侧面看，他是一个斜着跑步的姿势。就为了让正面看到的你感觉那个动作感觉特别有奔跑的感觉啊， 而且跑了一圈，其实那一圈挺远的， 超远。 对，也做了很多的前期准备，很辛苦啊。 对， 图图说印象最深刻的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否的演出，太震撼了，击否，哎，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欢迎天下宾客，用我们这种古乐器，真的是展示出了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 而且那个否就是还是说回到刚才那部纪录片嘛，就是说他一开始要一个鼓的音色，但是我不要鼓。这个很挑剔，你知道吧？ 来吧， 后来大家想了半天，对，后来大家想了半天说，说那要个什么呢？后来就查了很多的文献古籍，包括找了很多的专家，之后找到了否这样一种东西。而且大家是不知道否是什么声音的，那个声音是大概试制了几百张蒙皮之后找到的一个声音哈。 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北京奥运会，然后包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点火炬的仪式。其实每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当中，吸引大家的悬念固定的有几个，比如说开幕舞是怎么开的，奥运五环最终是怎么呈现的，主题曲到底是谁来演唱，是什么风格的，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点火仪式是怎么做的。当然每一届奥运会肯定要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心意。太子就提到了说，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最后射箭点火炬那个真的是印象深刻，距离70米准确无误射中，而且射手还患有小儿麻痹症，这对他来讲真的是巨大的挑战，十分敬佩他，也见识到了奥林匹克精神。 我刚才说了声记得，我忽然觉得好像有点无意中暴露了年龄。 92年， 静宇肯定不记得。 哎，但是我在之后也是看过相关的一个纪录片，所以虽然说大家都记得当时是准确无误射中，但是有一个机位其实在侧面拍的话，当时其实是有一点偏差的。但我们都知道不太可能通过你一个箭上带的那一点小火苗把整个的主火炬点燃，所以其实主火炬当时是有一个自动启动的系统，就是当箭差不多快接近它的时候，主火炬哎一秒点燃。 这么多年以后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一种于谦老师的魔术被破解的感觉啊？不是 于谦老师， 刘谦老师， 于谦老师， 哎呀，气死我了！好了，但是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跟你有点像，就是当年那届奥运会呢，其实我还小，确实我也没有看，但是这首歌曲日后呢，会却变成了奥运会当中永恒的经典，甚至呢， 你看我刚刚是不是不小心哼出来了？ 对，就是有点不能被超越的意思和感觉哈。我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Hand in Hand》。 Flame eternally. 年代稍稍有点久远，所以大家听到的音质不是很清晰。但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可以跟着一起唱的。 是，有人说呢，这是这个小的时候英文磁带当中的这个主题曲， 嗯， 老师都要让去学习。而且刚才有人说呢，今天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听着这么经典的一幕一幕的回忆，都有点眼眶湿润了哈。 嗯，今天要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看过的奥运会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些场景， 哎， 包括也可以提一提你对这一届奥运会的期待，因为就在今天晚上， 嗯。 日本东京奥运会将开拉开它神秘的面纱。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也要说到的是自己对于奥运会开幕式当中那些当中一些记忆点啊，确实是。刚才说到呢，这个否的演出呢，确实很震撼。图图说呢，印象那个否的演出也太震撼了，古乐器确实是真的漂亮。我觉得除了古乐器之外，它那个整个的动态的设计也特别好哈。 嗯， 你一开始在看大家在打否，结果突然全场按下来以后，发现 那叫击否，不叫打否 啊，击否击否击否一样的。你看你这个人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那个古代数字的印刻的石，倒计时有没有啊？ 对， 那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包括那个用秦腔来朗读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一段啊， 是的，而且包括还有整个的这个棋盘式的呈现，最终展示了一下中国汉字的变化，这一部分也是让大家记忆深刻的。 哎呦，是的啊，说了半天，说了我们俩的自己的这个期待之后呢，一会儿呢还是跟大家关注一下大家对于历届奥运会当中开幕式那些印象深刻的瞬间。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展开的翅膀，热烈的火在梦中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这过程很美精湛，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来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 爬起，在我前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时刻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吃早餐来补给营养，开启全新一天工作的好时间。所以简单的发送一下您的早餐还有文字版的做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那么作为回馈呢，金宇会点播一首歌曲来送给你，您可以指定送给自己任意的朋友。今天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郭采洁 Little Sunshine， 希望阴雨的天气可以赶快过去，我们感受到一点点的阳光，心情爽朗的去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 你手里镶嵌的是哪种女孩？为了你而存在，不会耍赖，脾气比你乖。我想我成为你心里的依赖，全都是因为爱，爱的期待，忘了天黑暗。就算每天都在等待，要给你温暖，不让你感到不安，要忍到我无法取代。我想要变成 Little Sunshine， 7点37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就用音乐当中呢，我们透过缝隙当中看到今天确实有点点 Little Sunshine、正在从飘窗当中来晒过来哈。 今天很多的朋友啊听完了刚刚帕丁顿熊的快手早餐之后说啊这么简单，那我也可以投稿，然后一下我的信箱里面挤进来了好多。 就是你会发现每次要是碰见快手早餐，大家的这个信心就有了哈。每次做那种，就上次有个谁还做碗牛肉面之类的，好像就从和面开始，有点难哈。 其实啊，大家不用有这么大的，就是觉得哎，我这个合不合适？其实你先丢过来，我们这边就会有工作人员审核完了之后，如果你有固定排期需求的话，确认好了会给大家回复的，就是说 OK 吗？还或者说需要大家补充一些什么，很简单。 哎，是了，今天的话题呢，东京奥运会在今天开幕，说说你对奥运会的期待，以及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瞬间啊。当然，绝大部分呢其实是集中在13年前北京奥运会当中的那些精彩的瞬间了啊。但除了之外呢，其实大家对各届奥运会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激动的这样的一些瞬间，比如说刚才有人说到了84年的第一届，就是中国恢复了奥运会的这种参赛身份参赛的第一次奥运会，其实也让人印象深刻哈。 嗯，当时是在哪儿？ 洛杉矶。 哦， 我怎么如数家珍、啊、 如数家珍。 对， 蓝蛋提到了还是咱们北京奥运会，08年奥运会的巨幅画卷出现的那一刻，随着卷轴的缓缓展开，中国古韵和中国特色都展现在了大众面前。 嗯， 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瞬间。 是，你知道这个原来就是08年奥运会的那个开幕式有多么精彩，就是当时大家就是首先能看到好几个版本啊，除了这个咱们平常看到的这个咱们央视和 NHK 等等的这电视台共同这个版本之外呢，还有个 NBC 的版本，当时他们是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授权重新剪辑了一版哈。 对， 那版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更加好看一点点，因为它的这个机位可能选择的不太一样啊。 嗯，画面啊，调度啊，包括其实因为你是重新做，所以你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对比去挑选，觉得哪个地方会更好一些啊。还有像午后彩云跟我们说，88年汉城主题曲手牵手，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烟火，脚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都好震撼。 嗯，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日本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期待他们最后的圣火是如何点燃的，也期待他们的主题曲。 哎，三木呢说，当时呢这个08年的北京奥运会灿烂的文明画卷，文字戏曲丝路礼乐，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5000多年传承灿烂的中华文明交相辉映，共同谱写出了人类文明气势恢宏的新篇章。当时看的确实是激情澎湃啊。 嗯，还有奥运会为什么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呢？可能是你会记得当时在看这届奥运会时候的自己，比如是自己是刚刚高考完，刚刚结婚，甚至初为人父。Lily Z， 初为人父或者人母哈。Lily Z 他说，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那天，我儿子出生了，所以开幕式没有看上，后来看的回放。但是我觉得儿子应该也很自豪吧，他是北京奥运会这一天出生的 啊。是，我跟你说，我身边我大概认识的就有3-4个都是2008年8月8号来出生的啊。好多就是当时好像临近产期的妈妈都选择这天剖了。 嗯，剖 那确实是就要生一个奥运宝宝啊。 嗯，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深刻的那些历史上奥运会的经典瞬间。 哎， 也对今天晚上马上就要开幕的东京奥运会提出一些自己的设想。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带来的《生命是场马拉松》。 开门之前，生活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口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我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胆怯，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我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点点。推开门之前，生活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刚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

好听好听，这是2000年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中的主题曲 Flame。 当年呢这首歌曲一出来确实有种震撼人心的感觉哈， 是很多人都一下子听出来了，也还记得这首歌曲的名字。说实话，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其实也给我蛮多震撼的，因为那毕竟是好像奥运火炬第一次燃烧到了南半球去，所以大家见识到了很多在澳大利亚这一片土地当中的一些特殊的特色的一些展示。 哎，你还记得那一届是怎么来点火的吗？ 哎，我不记得了，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有一个小姑娘表演了一首歌曲，我当时就觉得哇，这首歌太好听了。因为我当时才只有大概还是在上小学的年纪啊。 10岁嘛，看你憋了半天啊！ 所以呢，当时听到的英文歌基本上都是一些什么英文歌大全，听英文歌识单词，对，就是这类的歌曲。然后第一次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唱的那首歌曲叫做《在南方的星空下》，Under the Southern Sky。然后呢，这个整个就是童声清亮的声音，一下子就紧紧的抓住了我。那首歌曲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的单曲循环。 果然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单曲循环，主要是因为你10岁，所以你很容易被童声抓住。 但也是很好听。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瞬间，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那因为那个，是水中取火 哦， 记得吗？就当时那个火炬它点燃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它站在这儿要怎么点呢？结果从那个水池子当中升腾出来一个火炬，当时大家觉得哇，火炬还可以在水中点燃，就觉得这个创意非常美妙哈。 伊斯塔默默跟我们说，各个国家运动员的入场式也非常的精彩，全世界的大联欢，大家也非常会关心每一个国家他的旗手是谁。一般都是非常有代表性或者说突出贡献的一些运动员， 有道理。 所以呢，在解说这边呢，也会对他们的一个背景信息进行补充。我也非常喜欢看这个环节。 是我昨天还看了一下，说中国队的旗手呢，从84年开始就是由篮球队的队员来担任的， 是的， 因为个子比较高嘛， 男篮队员。 然后我一看，今年是由朱婷和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赵帅来担任。我当时想，哎，男篮哦， 为什么呢？ 男篮今年没进， 女篮顶，女排顶上， 是哈，反正这个身高也还是比较高的，还是可以代表我们的大国形象，对不对哈？ 思雨说，奥运会上最感动的莫过于民族情感和体育精神。2008年奥运会民族感情的爆发，体育精神最感动的一幕呢，则是在2016年的里约残奥会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的场景？有一个拄拐的残疾老人跑倒数第3棒，在体育场内雨中摔倒了，颤颤巍巍的站起来继续步行，全场立刻起身鼓掌打气，感动到了。 是，我觉得奥运会当中呢，真的很多瞬间其实未必是因为他赢得了金牌，或者是因为我们本国的运动员。昨天呢，我看到了2008年奥运会，当时呢一位这个无限制级举重的德国队的这个大力士啊，他的这个给我印象真的特别深刻。他最后一轮的时候要超过他之前那个10多公斤才可以夺冠。然后他呢坚持的把这个举起来之后呢，特别激动的在那儿就是亲吻自己的举重台之类的，大家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以为他是只是因为夺冠，其实他是纪念他的亡妻。后来他在登上领奖台那一瞬间呢，是拿着自己的妻子的照片一起来领奖的哈。那一刻大家都觉得哇，他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信念来支撑这两年来打进了最后的奥运会的决赛哈。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突破人类的极限，这也就是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 哎，是了，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继续把大家对于奥运会开幕式当中的一些最深刻的印象，或者是对于奥运会的期待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小清新一点，跟今天天气挺很像，来自于自然卷的天气晴。 出现在哪里，风和日丽。我对自己好一点，我连续喝上十杯咖啡，我撒点香水，换上高跟鞋，今天要去打猎。 早安音乐秀，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周杰伦监制、昆凌、王俊凯、周杰伦、刘畊宏特别出演的赛车题材的电影《叱咤风云》。 听到周杰伦的名字不用这么激动， 我是听见昆凌的名字和王俊凯的名字啊， 还有刘畊宏不配出现吗？ 是是是， 哎，这四个人配在一起，你能够看到啊，这是周杰伦自己打造的一个全新的阵容啊，把自己喜欢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又拍摄了一个他自己特别擅长、特别喜欢的赛车题材电影，叫做《叱咤风云》。八月一号将会在腾讯视频正式上线了。那么其实今年年初就已经在院线上映过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腾讯视频当中刷一版。 别把晒得黑，看起来更健康，用脂肪的美，笑起来挺阳光，对你 say 个 hey， 吃水不动加帅的你是哪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荡，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进步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下点，再握了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看起来很健康，用脂肪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 个 hey， 吃水不溶再甩头，你是哪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荡，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夏天天天热，电瓶容易坏，打不着火。上途虎养车，晒单还能送洗车。 上途虎养车 APP， 买瓦尔塔黄标电瓶，立减150元，晒单再送4次洗车，划算。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Hello， 各位，现在是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的时间。一如你们所听到的这样，东京奥运会今天就要全面开幕了，而我们的节目也迎来了朝思暮想听奥运这个特别的企划单元。在整个东京奥运会的期间，我会联手娱乐最王牌的思萌，用不同的视角带你看一下这一届不一样的奥运会。奥运会的开幕式将在今天晚上的19点来进行，这届开幕式上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呢？我们一起来提前了解一下。亮点一，没有观众，热闹依旧。东京奥组委透露，虽然届时没有观众，但是仍然可以看到烟花秀，运动员入场也可以听到他们的欢呼声。亮点二，史无前例的两名旗手。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每个代表团都将允许两名一男一女运动员共同担任旗手，这也是为了推进国际奥委会所倡导的性别平等的原则。亮点三，宣誓环节大有不同。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为了强调团结、包容、非歧视和平等的重要性，奥运誓言进行了大幅修改。另外，誓言人数也从3人增加到6人，包括两名运动员、两名教练员和两名裁判员。亮点四，文艺表演追求简洁。据日媒报道，在新冠疫情下的东京奥运会因延期1年导致经费削减，因此呢，开幕式可能会简化。亮点五，主火炬如何点燃，充满悬念。在历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主火炬的点燃方式总是最令人期待的时刻。当然，与往届奥运会不同的是，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主火炬会远离体育场，位于东京滨水区。东京奥运会上的主火炬塔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点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当然，在这届奥运会当中，我们更关注的是中国健儿们。中国体育代表团17号宣布，将由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来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朱婷和赵帅都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他们也表示了作为旗手的激动和期待。女排运动员朱婷： 感谢代表团对女排对我的肯定与信任，担任旗手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让我更有动力去做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大赛将至，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我们的目标还是升国旗，奏国歌。 男子跆拳道运动员赵帅： 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吧，但也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也是一种认可。也非常开心能让我和父亲一起来指导，我也会以此为动力，能够继续在赛场上为祖国争光。 在全球还在疫情下的特殊时间里，奥运会把全世界不同的人们团结起来。所以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奥运会都是让人激动和期待的。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也会陪你走过这段最特别的时间和旅程，敬请期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日本现在最红的歌手米津玄师为东京奥运会所创造的应援曲《红辣椒》。朗朗上口的旋律及简单的舞步使得这首歌曲在日本爆红， MV 在 YouTube 当中突破了1亿次的点击率，更获得了2019年日本唱片大奖最大奖的殊荣。 Bubbliga 来自于米津玄师。 遊び回り日差しの街、誰かが呼んでる。夏が来る影が立つ、あなたに会いたい。見つけたのは一番星、明日も晴れるから。手にはいっぱいの花を抱えて、ラルラリラ、愛に行くよ、波気を抜けて、歌を歌って、手にはいっぱいの花を抱えて、ラルラリラ。と弾ませこの指止まれ。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哇，思萌好棒啊！听完这个节目，我仿佛已经置身到了东京奥运会的现场。 思萌好棒啊！ 嗯， 这个节目是思萌做的吗？刚才听的，思萌明明就录了个片花而已。哎不，思萌录的那段也非常好的，我极力推荐大家，今天晚上的话可以听一下《朝思暮想听奥运》我们的晚间的版本哈。 是7月23号，在今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将会拉开它神秘的面纱，我们也都期待着，很多的悬念将会在晚上逐一揭晓。而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呢，这一次早音乐秀依然是联合娱乐最王牌。还推出了朝思暮想世界，这次给大家带来的 奥运会 的一个特别的。刚刚在说什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其实也是跟奥运会有关系的，所以还是先让大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东京奥运会将盛大开幕，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总归还是要开幕的。不知道在开幕会上会有哪些神奇的大物件，不过这几天的新闻啊，看得我真的有点不懂艺术。那今天呢，也来说一说你对于奥运会的期待，以及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奥运会开幕式瞬间吧。

这是为你写的歌，在我们不再是恋人的多年以后，我试着回忆已泛黄的你，什么原因叫我离你而去，往事却不复记忆。对我来说总有些心机，虽然是不得我并不想拥有什么，就让我停留，让我停留在满不成爱的旧信件里，而你依然是你。在城市属于我们的年少时光里，这风中的回忆亮丽如星，却怎么也不能看清你的眼睛，也许是曾经失去，曾经伤心叫我迷惘的忘记你，不愿再提起。 尤克里林，哎，我要考一下静瑜，尤克里林里面的主唱是谁？ 李智炫啊，这我当然 没有考到你啊。嗯，当然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加入到这个生日快乐歌曲当中。 嗯， 就每次不能只唱那个某捞那首歌曲。 你说的是某服务非常好的店啊，每次给大家唱。哎，其实大家因为在音乐早餐当中，通常会选择点一些送给自己的朋友、家人啊的生日的歌。我们现在有好多备选，比如说像五月天的 Happy Birthday。祝你生日快乐，好像是经常 这个叫您刚才是说唱艺术吧？ 我记下了，记下了。嗯，包括我们的小耳朵都非常的厉害，听前奏的部分，还有就一下子能反应过来。好多人说哇，这是尤克里林时代的林志炫啊，都记得是非常的清楚。 哎， 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的。 嗯， 我们的节目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还有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和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对奥运会的期待，以及记忆里最深刻的奥运会的开幕式瞬间。 是开幕式的这个瞬间呢，确实很多人都记忆深刻啊。这个比如说呢，这个伊萨普尔摸摸呢上来呢，就今天跟我说，哎，今天你这期节目没划水，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参加一下奥运会的皮划艇项目。 皮划艇项目， 划水还挺专业的啊。 就是想看你划水，可怎么办？澄清的兔子说，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当时我在大运村当城市志愿者值班，大街上几乎都没有人，所以万人空巷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真的是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切身的体验到了。 对，而且呢，我记得我们还体验到一次，就是2001年当时宣布， 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的时候， 就是萨马兰奇说， 我当时一脱鞋就飞到电视上去了，就激动从沙发上跳起来的时候，然后 都是这样， 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所有人就开始往大街上冲， 嗯， 就是全国当时好像都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很开心。对， 对， 仰望星空说，还记得北京奥运会主题歌在优美的旋律中，2008张灿烂的笑脸如花朵一般的绽放，这是为奥运开幕式的表演向全世界征集的笑脸，无论肤色，无论种族，无论国籍，无论语言，微笑就是我们最好的表达。 对， 所以这个设计当时也是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的夸赞，一个微笑就可以让彼此的心意相通，情意相融，非常震撼。 嗯，只好空白的说，2008年是这个抗震救灾与奥运会的画面共同交织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也最终呢成为那一届奥运会当中永恒的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呢，所经历的是这场疫情席卷全球抗疫防护的场景，更会无所不在的体现。这些记录着艰难险阻、百折不挠的画面，都会使奥运精神永存，也让这两届奥运会倍加难忘哈。 嗯，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今天晚上马上就要开始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有哪些期待？历届奥运会的开幕式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来听到的是维里安《轰炸》。 我把天北极永远似乎你的武器被界限没有过度，我尝试着反击，反击又辛苦，没有退路，抓到我疏忽，你就像鲨鱼问脑血深处，我没了世故，敌人就躲在荧幕后面埋伏，数不清数目，也没有战术，真的按钮你轻易的输入，我的好心情宣告结束，该奋战还是该退出，太认真反而是认输，这里没有人来约束，我想只有约定成俗，约定一起为交易输，别再轰炸我，轰入我的痛痛，别再轰炸他，看热闹没有错，盲目的乱搞，你叫我怎么躲，想要退出叫熄火，怎么你有你的自尊碾打我的头，敌人就躲在荧幕后面，宣告结束，该奋战还是该退出，该认真反而是认输，这里没有人来约束，我想只有约定成俗，约定一起为交易输，别再轰炸我，轰动我的痛痛，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没时间保养爱车，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 4S 店保养全程监督，真省心。没时间年检车辆，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检测完毕即刻送还，真省时。没时间修车理赔，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修车理赔一站办好，真省力。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还有更多轻快服务。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30，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最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作为2021八月合唱节的开幕演出，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将在8月3号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从1921年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经典的红色歌曲哈。 这次呢，也是唱响百年辉煌的篇章。8月6号，中央歌剧院将会在八月合唱节献上西方经典歌剧选段。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哎，早安游乐场又上线了，静瑜。 不是应该先播早安热流行吗？ 不，今天呢，我们先来玩早安游乐场。 周五了啊，又到大家帮助我们的时刻了。 是， 今天呢是郭鹏来给静瑜出题，那么各位小耳朵们赶快上线了，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简单来讲呢，就是待会儿呢 PD 会给我出几道音乐题，那么可能会考到我，我答不出来的话就需要大家赶快来帮助了。如果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坐在副驾驶上哈，然后一定是要保持一个安全的状态，或者在家里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及时的把你知道的答案发送过来，来帮助我一下，我也会挑选对我助力最多的一位朋友送出一个小红包作为鼓励。 对，今天呢，我其实给你出的题目呢是又难又不难，你知道是怎么来解这句话吗？ 你让我怎么解呢？又难又不难。 这句话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每个都是你耳熟能详的，而且是标志你们90后的一些歌曲。 嗯， 但是呢，难度的在于我每次会一次放3首歌。 哦， 也就是说你在刚想完第一首歌， 跟你玩的那个是一样的吗？就是3首混在一起吗？ 我不混，你那个太夸张了，就我也没有那么大难度，我就只平铺直叙，但是你必须要说出来，比如说、 就3首都要说是吗？ 对，但是第一组呢，我想跟你就加点难度，好不好啊？ 好， 就是呢，第一组是电视剧组。 好， 你不光要说出 歌曲，还要说出是哪部电视剧 的名字，好不好？ 行，没问题，开始吧。 哎，好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今天的这个，我现在已经开始激动的有点开始搓小手手了。来，先拔个刀啊，以示敬意啊！来，准备3、2、1，走。 为所有爱执着的手， 你不要唱， 为所有 默默记好吧？你让听众来听一下。 妻子的诱惑。 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长。 好熟啊，这个 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记得清晨一身尘灰。 我理解什么叫又难又不难了。 What's this song？ 听见没？我还给你加了个音效。What's this song？ 我只知道第一个是妻子的诱惑，然后第二个跟第三个我都很熟啊。第一个吗？ 歌曲的名字叫啥？ 妻子的诱惑，回家的诱惑吧。回家的诱惑， 妻子诱惑， 妻子诱惑是原版翻拍的，这个叫回家的诱惑。 哎，对对，电视剧说对了。然后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不叫回家的诱惑吗？ 那是那个电视剧叫回家的诱惑 啊。 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两个字吧，好像。 你现在就开始看了啊？ 我已经开始求助大家了 快， 大家也都说是回家的诱惑啊。 对， 无法原谅，无法原谅。 对呀， 泪流心田帮我答对了。 好，其他两个呢？ 其他两个我听出来了，应该是就是步步惊 心。你听出来了？你明明是在看答案。是什么？ 周周帮我答了，步步惊心当中的3寸天堂应该是严艺丹的。还有一个是香蜜沉沉烬如霜当中毛不易演唱的不然。 哎呀，你今天这不行啊，刚上来就开始 看 求助成这样。 没关系，谁让我有强大的我们的小耳朵后援团呢？卓安娜头领61周周仰望星 星空木落用户 1840IJ 是圆圆呀，子琪 YYL 泪落心田都帮我答对了，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准备第二组，第二组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第二组不用答电视剧了是吧？ 第二组是第二波电视剧。 一眼万年 SHE 演唱的，应该是一个《仙剑奇侠传》什么的吧，我记得好像是林依晨跟胡歌演的那个。 好，继续听。 嗯，接着林俊杰。 什么歌？ 背对背拥抱。 嗯，还可以。 现在遇到我对谁明白明 遇到， 这你应该 知道啊。 对，这是 What's this song 遇到肯定是恶作剧之吻了。 哎，这个应该是、 这个 我 是 方 雅贤嘛。 我给你送分题啊，前面两个呢啊。 前面两个我刚答了一下哈、啊、第一个应该是就是一眼万年嘛、SHE 我记得好像是当时应该是一个仙侠的偶像剧。 嗯， 然后第二个 是，就算你答对了，第二题 背对背拥抱，我不知道是哪部电视剧，我还真的没有点印象。 赶快啊， 来看一下啊， 啊， 第一个大家帮我答了《射雕英雄传》，你看我没有答错吧、是吧？然后呢，哦，一眼万年，天外飞仙，哦，是天外飞仙的，就是主题曲是吗？不是天外飞仙吗？ 对，是的，是的。 但背对 但是背对背拥抱是什么？ 好像还真的是没有人知道哎。 那背对背拥抱 目前还没有人告诉哦，爱情睡醒了。 对对对， 我的妈呀， 这就是咱们俩当时说的，就是有很多歌曲。什么什么京华烟云的主题，但京华烟云还算是一部比较著名的电视剧， 就是、剧特别扑，但是歌特别 火，歌特别火的火啊！ 是正确的，应该是一眼万年，天外飞仙，背对背拥抱是爱情睡醒了，遇到是恶作剧之吻。 好了， 这次依然是泪落心田帮我答对了， 真的是有号称早秀的这个玄冥二老啊！好了，我们最后一组题。那这一组呢就是比较简单了，让你直接来猜歌了哈。这组呢我会给你的时间铺的长一点点啊，三二一走，继续来听一下接下来歌曲。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 你的背包，陈奕迅。 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 我猜出来，他还没唱完，这就是我的实力。 你的啥实力？刚才都哭成那样了。这组应该都比较简单。 周传雄的。 花儿伴着蝴蝶，那人可以双飞。 寂寞沙洲冷。 嗯，我这组 怎样的夜，怎样的年，怎样的歌思念，天要的大，地要的黑，在远方要你的地点。 What's this song? What's this song? 狂笑， 结局 狂唱 一点， 别白兔是吧？ 不对， 别说你们难过， 来 别说你想， 千万不要看答案，你都唱成这样了是吧？ 厉害的人不用抱歉。 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就是歌都唱完了，然后是谁唱的，是什么歌都还没出来，要不要求助？ 求助求助 ！Three, two, one， 下雨天南拳妈妈。 哎，对了对了对了 ，Laura。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题目其实挺简单的，好像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最后就是话在嘴边绕不出来、 突然反应不过来。谢谢谢谢，今天很多的朋友都给了我帮助啊、 嗯、 但是三道题全帮我答对的还是泪落心田。 好啦， 来把你的收卡微码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谢谢大家参与到今天的早安游乐场。 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 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身影，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站在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 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点没错，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又出炉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考金鱼这波呢，哎，我发现每次作为出题考官，我自己玩的还蛮欢乐的， 就心里暗爽。你知道，还没有到我们八点半这个时段的时候 ，PD 就已经按捺不住了，说：“你今天知道我怎么考你吗？我昨天出了40分钟的题呢。”我说：“我上次考你出了2个小时，拜托主持人不要这样内卷好吗？” 不是，你上次那个过于内卷，就是你把几首歌曲混在一 起，揉在一起， 大家后来听感也不太舒适。后来我就变成这种拆开了啊。 对你后来看，我没有再用过这个玩法了。 没有没有。 确实，说实话，我们每周都要用不一样的玩法来玩 测试一下哈，但 内卷还挺严重的。 是，但刚才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拉尔梁心怡嘛。那最近他其实刚刚发了新专，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意思。刚才最后一首《下雨天》是他的歌曲。那么，2021年他的全新情歌专辑《来者何人》N 也是正式发行了哈。 这次呢，是由南拳妈妈时期的成员张杰来担任音乐总监。这次专辑一共是有10首全新的情歌，将分成2张迷你专辑来陆续发行。 嗯， 首播主打歌曲的名字叫做《可惜不爱了》，但它的制作呢，却有点返璞归真，就是以一把吉他作为主旋律，来平铺直述的说着故事。现在大家都在讲求华丽的编曲，然后丰富的制作的时候，他反而回到了这种最简单最初的模式，来用声音打动着你。 说话的眼神飞远了，两个人编织的梦剩下空壳，怎么能做到的？同样的早晨，你的天晴了，这里雨下着，爱不由谁的，由不得我做任何选择，永远的消失了，可惜了，不爱了，温柔的残忍了，美好的遗憾了，说散就散了吧，我们又算什么，告诉我你多么舍不得，哽咽着解释着，可惜了，不爱了，我好了，没事了，就这样成全了，在回忆里笑着，就算过了，爱依然是真的。 醒着，我们后来呢？两个人不适合，轻描淡写着，怎么能做到的？同样的场合，你的心清澈，我还在灼热。哦，爱不由谁的，谁说放手就能自由了？永远的消失了，可惜了，不爱了，温柔的残忍了，美好的遗憾了，说散就散了吧，我们又算什么？告诉我你多么舍不得，哽咽着解释着，可惜了，不爱了，我好了，没事了，就这样删去了，在回忆里笑着，就算过了，依然是真的，在回忆里笑着，就算过了，能相遇是好的。 Jason Derulo 带来的 Kiss the Sky。 我发现有的时候呢，口误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就是网友也是这样。 嗯 ，Derulo 他们翻译成大卤肉 啊，这个不是口误，这个叫爱称。就包括像 Jessie J 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叫结石姐。为什么就是 Jessie J？ 但 Jessie 和结石就基本音还对得上。Derulo 是正好倒了一下，大 卤 肉嘛， 对啊、 那应该是大乳肉。 大卤 对吧？大卤肉嘛，对不对？ 大卤肉， 大卤肉。 哎，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运动员，你在场上发现他很可爱的时候，也会给他起外号，比如说福原爱就叫瓷娃娃， 瓷娃娃，对对对， 瓷娃娃福原爱等等的。 那个字母哥叫什么？ 字母哥名字那么长，你 就叫字母哥。哎，这个名字现在已经返回到 NBA 那边的球迷的心里啊， 他就觉得很简单。 对对。 然后，那你知道字母哥叫什么吗？ 这字母哥我知道啊，扬尼斯阿德托昆普啊。Yannis Antetokounmpo， 阿德托昆博啊！ 我的天哪， 记得这么清楚，你想说是吧、 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奥运会，今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大家对于东京奥运有什么样的期待？包括历届奥运会当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画面，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是 用户1840IJ 他说了，期待着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健儿满载而归。其实每次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这个金牌榜嘛， 哎， 各个国家金牌数量拿到了多少？ 是。 实况雕刻说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29个大脚印，击否在画卷上作画千里江山图，李宁点圣火在世界面前展现出中国的历史文化，都是我印象深刻的瞬间。 是午后的彩云呢，比较关注今天的晚上的这个开幕式啊。他说今天晚上在日本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没有观众也是第一次，大家可以晚上期待一下。小耳朵们也要为中国队来加油，我们的运动健将也能在这次奥运会当中来夺冠。对，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的不同时间的这个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比较关注到的是奥运开幕式，同时我们可能马上就要关注到的是什么时候能得到中国的首金，对不对哈？ 哎，是的，因为奥运会持续的这两周多的时间，大家其实总会有期待点，还有未解开的这种算是谜底吧。然后再勾引着我们继续去想要往下看下去。当然了，这也是很多的狂欢。我觉得这次离得很方便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在邻国日本举办嘛，所以不用熬夜。 对，这时差只有1个小时啊。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对，基本是白天呢，大家可以就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渠道来看到，然后晚上大概8-9点钟左右。基本全天的这个节目也就结束了哈，可以来做一下全天的盘点。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荏苒，心跳频率。 轻敲着窗棂，想你在耳边呼吸，闭上眼全部是你，甜蜜放映如电影，把思念装进风铃，是蒲公英去飞行，这世界太多风景，你是我唯一的关心。爱情很透明，像有同样的频率，默契用态度坚定回应。爱上你很确定，却也不需要流星，因为你懂我所有心情。和你想听你的声音，每个梦想都关于你，相信你找到了森林，冷暖剧情不在乎距离，关在你得到轻易，让你每天都放晴，看你微笑太安心，把心事写成日记，你的姓名太熟悉，和你爱听的旋律，保持着热恋的情绪，这爱情很透明，现在有同样的频率，默契用态度坚定回应。爱上你很确定，却也不需要流星，因为你懂我所有心情。和你想听你的声音，每个梦境都关于你，相信你找到了森林，冷暖剧情不在乎距离，和你是你让 心跳频率仍然的这首歌曲。那今天晚上呢，在看到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跳加速呢？但是呢，子琪呢忽然异想天开的想到一个答案，说各个国家的运动员要延迟入场的话有间隔，那么他们入场的时候会不会跟台上面来招手呢？ 因为今年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啊，遵守防疫的要求，所以这次是没有观众的。 是， 但我觉得招手肯定还是会招的，因为除了现场的观众之外，还有摄像机在 对 着他们啊，还有在关注着他们的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 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就要隆重的开幕了。说实话，我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因为不管呢前面可能有多少的这种艰难险阻，或者前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奥运会开幕以后，感觉全人类又团结在了一起，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对不对哈？ 时隔五年的时间，再一次通过体育让所有人聚在一起来共襄这一次的盛会，也期待着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收获到好的心情。 哎，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心事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突如其来的冲脉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却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否相爱的清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我为你自豪。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 Listen to one. Listen, 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